好，那开始前我要请大家先，你们可以左右手两边讨论一下这两个问题：非基督徒通常怎样看待工作，然后包括学生这个工作。然后第二个问题是，基督徒和非基督徒对工作的看法有什么异同？好，那就请你们左右手边可以讨论一下，这样三个人吗？还刚好三三三。非基督徒，对，第一题是非基督徒，能混就混。哎呀，基督徒会不会有时候也这样？非基督徒也是有认真的啊。讲一下你们大概讲了什么？这样， 各组都要吗？ 不用了，不一定哈，都可以，都可以。 对啊，都这样嘛，因为同仁讲的不错。 随便啦，就是想先了解一下大家彼此目前对这个议题的看法的。 你要讲吗？ 我刚刚那个这边讨论到的是那个基督徒跟非基督徒，就是比较不同是，非基督徒他们通常是为了自己或自己想要的、自己重视的东西去那个去工作，就包括可能家人啊、金钱啊、财富、名声、然后基督徒的话，知道是那个是为着神做，所以会就是什么，只知道为了神努力做这份工作啊。嗯，对对对。然后还有追求的东西也不一样。哈， 继续。 然后第二个不一样是追求的那个，追求的东西的那个价值，还有那个还有时间的限制。就前者是追求就是会过去的，然后后者就追求永恒的这样。 啊，永恒的，对，很好。还有没有别的？还有别的吗？哇，还有别的吗？ 我回答第一。 好吧，好吧。 没有办法是非基督徒嘛？那我觉得他看待工作，就是他觉得工作就是对社会有贡献的方法。他觉得如果你没有工作，那你就是吃社会成本在家。所以他觉得就工作就是一个贡献社会的必须要做的事情。对，他不是一个选项。 不是可有可无的。 然后也是，就是每个人都应该要认真的工作，然后贡献在这个社会。 正向的非基督徒， 对啊，非基督徒不总是能混就混这样子，是有很正派的非基督徒。还有别的吗？ 我 好，请说。 我们 好。 可以 说 什么？ 说。 故事。说，就是我觉得， 一个是为什么会为家人为别人欺负的，然后相同的都是这样的，然后不同就是一个负责对象不一样。 OK， 基本上都会努力这样，然后负责最终负责对象不一样。OK， 好，很好。哎、欸，对，那我觉得你们其实大概都有回答到蛮重要的点，这样那个最关键的差别，我想大概就是那个最终极，我们交账负责以此为中心的对象是谁？一个是上帝，对，那对非基督来说大概就是人，这样不管他是能混就混，或者是他很认真工作。好，那在中世纪的时候，就是十六世纪以前，那个时候是我非常严重的圣俗二分。就是会把各种职业，什么是圣的，什么是俗的分很清楚。那什么是圣的呢？那时候他们就认为神职人员，是特别圣洁的这样子。对，那神职人以外的工作，不管你是商人，不管你是农夫，他们都觉得是比较俗的，是比较次一等的这样子。对，那这种状况，其实一直持续这样。对，那直到宗教改革的时候，改教家，这些宗教改教家，不管是路德、加尔文，还有他们之后的英国清教徒。就他们都一致的，就开始破除这样圣俗二分的错谬，这样。对，但是圣俗二分的这种问题，其实不是只有影响他们那年代。其实任何时候，只要我们没有回到圣经，我们都容易会圣俗二分，这样会容易觉得我们日常生活花最多时间做那件事情，如果又不是传福音相关的事情，我们会觉得它比较俗，也可能会因此我们就没有那么认真的看待它，这样。对，那我念一段，当时候。他们圣俗二分的人大概是怎么想的？对，那这个是更早以前。好，那这边有一个人，他就说：“主啊，我感谢你，因为你赐予我的福分是和坐在学堂里的人一起，而不是和那些坐在街角的人在一起。因为我早起工作，他们也早起工作；我早起在律法上用功，他们早起则在一点也不重要的事物上用功。我自己很疲惫，他们也很疲惫；我很疲惫，因此受益；他们很疲惫，却……”终无受益，我奔跑，他们也奔跑，我奔向来世生命，而他们奔向毁灭之坑，这样。对，所以过去的年代是有这样子的分别。对，那不知道第三个你们有没有听过这样的话？主啊，如果你救活儿子 ，whatever， 假设他儿子可能是生病、重病，或者是出车祸快要死掉，可能有这样祷告说：主啊，如果你救活儿子，我就把他奉献做传道人。好，那问个问题：为什么是奉献做传道人？为什么不是奉献做老师？为什么不是奉献做工人？为什么要奉献做传道人？这样，对，很常听见这样子的话啊，也很多人见证这样。哦，我快死了，然后我妈妈，我有祷告说：“主啊，如果你让我活起来就，就这样。”更基本的是，为什么不是奉献一个爱主的人，而是要奉献做一个传道人？这样，对，其实这某个程度也显示出现在基督徒有时候还是会圣俗二分，觉得当传道人是比较高一等，是比较委身的。对，那其他也不是不好，但就没那么委身这样。好，所以今天这个主题的目的是希望帮助大家从圣经看见工作，任何的工作，各行各业，不管是你可以选择的，不能选择的，它真正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当你正确认识它的意义的时候，你才能够在任何正当工作中都享受神，都荣耀神，而且是非常忠于上帝给我们的呼召这样子。好，那开始前我们先一起祷告。主啊，你是工作的上帝，你创造我们背负你的形象，你也吩咐我们要工作，帮助我们认识你对工作的心意，以至于我们享受在工作其中，借着享受工作，借着在工作中服侍人，是享受你自己，更是服侍你自己。谢谢你，奉耶稣的名祷告， Amen。 好，所有正当的工作都是圣洁的，在上帝的眼中。好，那这边要强调正当的工作，你不能说，哎呀，去 Playboy 拍一些有的没的照的工作，这种是正当的。你不能说，哦，我卖毒品这个工作是正当的，是圣洁的。对，需要强调它是 legitimate， 对，起码是不能违反圣经的工作，这样都是圣洁的。那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我请大家一起念好吗？请。 所以，一切卖毒品的神的人是劝你们要把身体献上，做圣洁而蒙神悦纳的活祭，这是你们理所当然的事哦。 这是罗马书。那罗马书整卷圣经这卷书就是在讲福音到底是什么，这样。对，所以保罗花了第一章到十一章告诉我们福音到底是什么，上帝拯救我们的计划。那从十二章开始之后，就告诉我们这福音实际的对我们的生活会带来什么影响。对，所以他说凭着神的仁慈劝你们，神的仁慈就是上帝在永世以先就已经计划好的救恩， 要拯救我们脱离罪恶，脱离他的愤怒。那上帝对我们的拯救不只是让我们不用下地狱，不只是让我们可以脱离咒诅，脱离这些负面的零零总总的东西，更是拯救我们，让我们可以属于他，让我们可以为他而活，让我们的举手投足，我们所做的一切，所思想一切，都完全的来荣耀他。就是后面讲把身体献上，做圣洁蒙神悦纳的活祭。 OK， 所以这边讲的身体，它绝对不是只有你肉身上的身体，而是包括 你所做的一切，你这整个人这样。我们生活的一切都属于上帝，任何一切，包括你在上厕所的时间，包括你吃饭的时间，包括你跟朋友在一起欢笑的时间，没有一样是在上帝属于上帝的范畴之外。这样，那我们生活最小的事情都能，而且也应该，不但能，而且是应该要荣耀上帝，就是为了上帝而做，为了上帝而活，任何的事情。所以没有哪一项正当的工作该被轻看，包括弟兄姐妹，你们作为学生，你们所修的每一堂课，你们所花的每一分每一秒在课堂上的时间，所做的每一份报告，跟同学花时间讨论的每一个 presentation， 没有一样东西在上帝的眼中是俗的。只要你是一个基督徒，只要你是信靠上帝，只要你凭着信心去做这每一件事情，没有一件事情是应当被轻看的，我们都应当认真的看待它。对，所以讲到这边也回应一下刚所讲了，其实全职服事和一般的工作都一样神圣，种类不同，但是都一样神圣。在上帝眼中，只要我们是凭着信心去做，对上帝来说都一样可喜悦可悦纳。但是反过来讲，我们如果不是凭着信心去做，不是为了上帝而做，那么就算全职也不一定讨上帝喜悦，这样子。OK， 好，所以这是第一个重要的前提。学生的学业应用到学生的身上，就是你们的学业。纵使你们现在工作还不是能够赚钱的，还在吃父母老本这样子，但是上帝仍然看你所做的这个学生的义务工作是圣洁的。哥罗西书三章二十二到二十四节，请大家一起念，请。 做仆人的要凡事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不要只在眼前说谎，像是讨人喜欢的。不要存心存神敬畏主，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是给人做的。因为你们知道，从主那里必得着基业为赏赐。你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 Okay. 好，这段经文哥罗西书，它一样前面就是在讲救恩，讲我们这些人本来是与神为敌的，但是借着基督与神和好，然后后面就开始讲基督徒的生活应当怎么样被福音改变。对，那这里讲做仆人的，对，他什么样的工作，就是做仆人的，要听他主人的话，就是奴隶这样子。对，但是就连一个奴隶，他所做的一切，他为主人所做的一切，主人吩咐他的事情，他每一样顺服的做好，看似微不足道，一个奴隶能够伟大到哪里去？但是对上帝而言，上帝是悦纳喜悦他所做的一切，而且他所做的一切其实基本上最重要的不是为人做的，而是给主做的这样。 OK， 所以这里我们可以看见工作本身，不管那是什么样的工作，其实都是有价值的。工作的价值不只是说我们工作赚钱可以奉献给教会，工作价值不只是说我工作所以我有同事，我有老板，我可以跟他们传福音这样子。那近几年很常强调所谓的职场宣教士，对，这个强调本身是没有错的，对，但是比较多听到这样的强调，却比较没有听到另外一方面的强调，就是工作本身的价值是什么。工作好像变成一种附带的，它的价值主要在于能够赚钱奉献，它的价值主要在于能够透过工作传福音给职场上的人，但是工作本身的价值的强调却好像失落这样。对，但这段经文让我们看，就连是一个奴隶，他为主人所做的工作，这么看似在世人眼中微不足道，对上帝来说仍然是有价值的，因为这样的人是透过服侍人来服侍这位伟大的神。这样的人，这个奴仆，透过服侍地上的主人，在服侍天上的主，这样子。对，所以有一本书，就是我这次预备信息的时候非常参考非常多一本书，就是这一本，叫做《入世的清教徒》。因为刚刚我提到这种圣俗二分的概念，是到改教之后，包括清教徒他们非常精确的、非常合乎圣经的，破除了这样圣俗二分的概念。这样，那这本书里面的作者就提到一句话，他说基本上来说，清教徒对于工作的概念是这样子，他们是侍奉上帝，不但是在世上的工作中服侍神，更是透过工作来服侍神。所以 not simply within， 就不只是把工作当作一个场所，在其中荣耀神、服侍神，更是透过这份工作本身就能够来服侍神这样子。好，那工作本身怎么服侍神呢？最基本的就是透过服侍人来服侍神，透过爱人来荣耀神这样。那我们可以想一想，我们作为学生这个职业要怎么样服侍人、服侍神？你们觉得呢？嗯，什么什么东西？做好做满 ，OK。OK， 虽然很小，但是也是有价值的。这样 ，OK。好，我想先想到信林的。OK， 你现在专业是什么？法文嘛，对不对？对，法文。OK， 那你 有疑问吗？ 还是西班牙文？ 也有疑问， 是假泰文。 Yeah， 对，那基本上现在我们在学校的工作，其实基本上蛮大一个部分都是为了预备我们未来能够进入职场这样子。都先假设你们是做一般的工作，不是传道人。好，那就以你而言，你现在学好法文，起码会讲、会听、会说、会读、会写这样子。对，那未来你出了社会，好，假设你被一个外贸公司聘请，为什么还要聘请你呢？ 外贸公司。 对啊。因为他，对啊，为什么公贸易公司好不好？为什么贸易公司要聘请你呢？为什么贸易公司愿意花钱聘请你？ 因为我会， 因为你会，他不会，对，或者他会，和他需要更多会的人这样子，对，所以他愿意花钱请你这样，对，然后他的工作需要会法文的人 ，OK， 所以。你透过你在学校学习的法文，你服侍了他，不管是帮客户翻译、跟客户交涉，甚至帮他赚到钱，你就服务了他，你就服侍了他，对，你就带来为他带来益处这样子，对，因为你的专业，所以让他可以赚到钱，然后他可以养家活口，对，那他的工作可能下游有别的客户，也有他上游的厂商，都因为他的工作而使他得到其他的客户相关的得到益处，那为什么他能够成功呢？因为你坐在他身上的这个专业使他能够成功，使他在造福别人这样子。OK， 所以简单讲是这样，那这在上帝眼中都是极有价值的，因为你不单单是在服侍人，你是透过服侍人在服侍这位天上的上帝，还有很多很多，对、啊、包括教授，对啊，你在学校忧国忧民、然后你未来想要在台湾这可悲的教育体系上有些琢磨这样，对、啊、这也是啊，对，这也是这样子，对啊。然后其实你们在学校课堂上学习，让政大这最不会教书的教授可以被刺激，对，这也是在造就他们，也是为他们带来益处。这样，你知道教授会为什么会变笨，就是因为学生都不问问题，这样就是要把教授问倒。对，所以 ，OK， 所以简单讲是这样子。好，那这边我引述一些改教家跟清教徒他们的著作，我想他们的洞见，他们对圣经的理解和应用，能够很大的帮助我。好，那这是马丁路德说，他说当一个女仆做饭、打扫并做其他家务的时候，因为那是上帝的吩咐，所以即使那么一项微不足道的工作，也应该被看作是对上帝的服侍，从而受到称扬。家务活儿没有神圣的外表，但正是这些工作与整个家庭息息相关，看似世俗的工作，却正是对上帝的敬拜和蒙上帝喜悦顺服的行动这样子。 OK， 所以最微不足道行动，它是做在人身上的服侍人的需要，对上帝而言是有价值，它是上帝的命令、上帝的吩咐。再来，丁道尔，丁道尔圣经注释那个丁道尔，那不是他写，那只用他名字命名这样子。然后从外表来看，洗碗盘和讲道两者的确有差别，当然有差别，一个是拿刷子，一个是拿圣经。但从讨上帝喜悦来看，重点是从讨上帝喜悦这个角度来看，两者一点差别都没有。再来，这个清教徒 William Perkins 他说，一个牧人的牧羊行动，在上帝面前一位法官的宣判行动，一位行政长官的治理行动，或一位牧师的讲道，都是同样好的工作，没有哪一个比较好。但是会不会有时候对我们来讲，我们会有意无意的看不起、贬低某一些工作，然后会觉得哦，如果我做那工作，我一定觉得好羞愧、好丢脸这样子，就有可能。这代表我们其实没有从上帝的角度来看每一个工作的价值。上帝的恩典能使每个行动都具有属灵的意义，即使是最简单的行动，例如一个男人爱妻子孩子， 也能充满恩惠，成为充满恩惠的行动。好，工作反映上帝的形象和荣耀。创世纪一章26-28节，我请大家一起念好吗？请。 上帝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 好，2:15。 耶和华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 好，所以这边注意，我们看见我们是怎么被上帝创造的。我们是按着神的形象，按着神的样式被创造。那这个意思是什么意思？这意思不是说我们等于神，而是指我们像神，而且也不是像神的所有，而是指我们像神的某一些特质。这样，神的某一些特质是我们像不来的，包括他的无所不在、无所不能、无所不知，这些不是我们能够像他的。但是某一些其他，包括良善、包括公义，这些我们都在上帝在我们的身上，在人类身上能够看到是像神。对，即使是堕落不信耶稣的人，他们身上也或多或少背负着神的形象，虽然被扭曲，但是总不至于完全失去功效。这样，好，那刚我们提到工作是圣洁的，那工作是圣洁的，当然最基本的意思就是这个工作是被上帝分别为圣，上帝看作它是特别的，不是一件俗事。这样，那第二个也包含。我们的工作是要彰显上帝的形象，彰显上帝的荣耀。所以在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上帝他是工作的上帝。那他做了什么呢？包括他创造，他创造人，他用六天创造出一切的这个世界上动物啊、人啊、山啊、水啊、植物啊等等。那包括上帝管理，上帝也供应人的一些需要，动物的一些需要，然后上帝也解决问题。当人堕落之后，上帝为人解决这个最严重的问题，就是罪的问题。好，那这是他的作为。那上帝的形象，我们看到什么？我们看到上帝的智慧，他按照他的智慧还有能力创造一切，那也包括他的良善，所以他供应人一切所需。然后在这其中，上帝他是自给自足的，他不需要依赖任何人，他也能够存在。好，那我们的工作怎么样反映上帝的形象呢？其实我们的工作某程度不也是这样吗？我们的工作是供应别人的需要，对吧？就像刚发文的例子，你供应一个老板所不会的技能或他需要的技能，这样子。OK， 那还有什么专业？你什么私语哦？好，差不多跳过。没有一样眼泪。 教育 对，供应这个世界就可以教小孩的师资，这样子。对啊，然后让这个就是有时候很烂的教学方法能够被精进一点，这样子。对，都是。然后解决问题，对啊，你们的工作很多时候是要解决问题啊。老板有问题解决不了，需要你的专业来帮他解决，这样。对，那有时候需要没被满足就是大问题，这样。然后这个创造价值很值得思考。用眼镜当例子，眼镜是什么做的？镜片、镜框、镜片是什么做的？ 玻璃 是塑胶。好，那假设玻璃好了，那玻璃的原料是什么？矽。OK， 那金属原料就是铁嘛，铁矿这样子。好，假如这两样其他太多，我就不讲了。这样子 ，OK。那铁矿本身跟矽本身是很便宜的，这种东西是很便宜的。这样，可能做一只眼镜的成本，就是这些素材原料成本，可能搞不好不到10块钱这样。等下之后有工人就去挖了铁矿，然后也挖了矽矿，这样，然后把它们加工，然后变成就开始变成镜片啊，没那么可能没那么快啊，跳过太多了这样子。对，那这时候他买这个铁矿跟矽矿的钱跟，他把这个铁矿、矽矿变成镜片还有镜框卖出去的钱，你觉得会一样吗？绝对不会一样。这样子，他一定会用更高的价钱卖出去。这样，那这中间反正不会像我讲的那么简单，一定是好几手这样子。对，那这其中就创造了价值，就创造了价值这样子。对，那为什么可以创造价值？因为这每一个环节当中都是人们的专业、人们的智慧做到前面那个人所做不到的，所以当他们购买了原料之后，他可以用他的专业加工做一做，然后再卖给其他有需要的厂商，这样，然后最后做，然后变成一副眼镜到我们手中，这样子。对，所以某个程度我们的工作是在创造价值，这反映了上帝 他作为造物主的形象这样子，然后发挥智慧，当然也是因为我们是按着我们的智慧能力去做这些东西，所以能够创造它的价值。然后工作也让我们可以养活自己，不需要依赖别的人，这某个程度也反映出上帝自给自足的形象。都是，当然不会是百分之百，但是或多或少我们是按着神的形象造，所以我们反映出上帝的形象这样。好，那学生这份工作怎样反映神的形象，跟刚刚的问题类似这样。对啊，那我没有办法花太多时间应用你们每一个人，我想这是你们所需要做的应用。当你们听完这些之后，你们要想一想你们的工作，特别是学生或者是你以后渴望想要从事的职业，怎么样在其中透过你的工作反映上帝是怎么样的一位上帝，并且我们因此而为了我们自己可以荣耀上帝而喜乐感恩。这时候你的工作意义就完全不一样了，不再是交差了事，不再是为了别人的期待，不再是为了糊口，而是你所做的这一切都代表你是上帝的儿女，你是上帝的创造，你是彰显上帝的荣耀这样子。工作是上帝的呼召。林前七章十七到二十节，请大家一起念好吗？请。 不过主怎样分给个人，神怎样呼召个人，个人就要照着去行事为人。你蒙召的时候是做奴仆的吗？不要为此烦恼。但如果你能够得到自由，就要把握这机会，因为做奴的蒙了主的呼召，就是属于主的自由人的。照样，自由的人蒙了呼召，他就是基督的奴仆了。你们是用重价买来的，不要做人的奴仆。弟兄们，你们个人蒙召的时候怎样，就应当在神面前保持这原来的情况。 好，这里保罗他提到两种身份，一个是奴仆，另外一个是自由人这样子。有人他没有的选择，他就只能当奴仆；有些人他能够自由的去工作这样。对，那哦，当然我这边要先讲一下，就是圣经里面讲到的奴隶或奴仆啊，跟我们想到那种从非洲被运到美国、运到英国的黑奴士是不一样的这样。对，那圣经里面讲的奴隶基本上是有很好的福利这样子。对，他们的工作权益是受保障的，旧约圣经也很大的篇幅保障奴隶的权益。基本上旧约时代的奴隶他们是可以跟一般人一样正常工作正常生活，而且服侍的年限满了，他们是可以得到自由身，看他要或不要。他如果太喜欢这个主人了，他就可以永远归属这个主人了。但他如果看主人不高兴，他是可以在一定的条件之下恢复自由身这样子。那主人也不能够随便虐待奴隶这样。OK， 所以那跟那种你想象就是在摇摇晃晃的船里面啊，大便屎尿老鼠都在一起那种黑奴是不一样，对，然后脖子被拴起来被当狗一样那种黑奴是不一样。好，但不无论如何，他某个程度是没有自由的。那这边我们特别看第十七节他说的，神怎样呼召个人，个人怎样行事为人，看英文会更清楚 ，Lead the life that the Lord has assigned to him。And to which God has called him. 所以换句话说，他不管是做奴仆，或者是做自由的人，或者这边他也提到，有没有提到割礼？好，没有，这边没有提到。OK， 不管是奴仆或自由的人，其实都是出于主的指派 ，assign. It's assigned by God. 然后也是出于上帝的呼召，上帝呼召他做奴仆，上帝呼召他做自由人，不管是什么职业，任何的职业，大大小小的职业，自愿或非自愿的，包括当妈妈，你又对啊，一个 女生如果结婚了、怀孕了，有时候不是自己能够选择的，对，那生了孩子，对，那这些都是出于主的指派和呼召这样子，对，那对我们来讲，我们可能有时候很难体会这一点，因为我们太容易换工作了，通常我们不是被老板炒鱿鱼，我们是炒老板鱿鱼这样子，对，那但是对以前人来说，他们更有感。因为对他们来讲，他们换工作不是这么容易，特别是他们有可能是爸爸从事什么工作，大概他作为儿子一辈子就要承继父业一辈子这样子，所以这经文对他们来说可能读起来是更有感觉。但无论如何，我们也适用，任何的职业都是主的指派和呼召，上帝掌管万事，包括你做什么工作，包括你今天坐在身为学生，包括你今天读中文系，你转到企管系，好，是主的呼召这样，转不成也是主的呼召，都是这样，有没有人转系转不成啊？对，好。所以这经文告诉我们，就算是做奴仆的，如果你可以得自由，你就得自由，没有问题，把握这机会。但是不要烦恼，不要为此烦恼，这样子。对，为什么呢？因为做奴仆的蒙了主的呼召，就是属于主的自由人了。在人的眼中，人的标准看起来虽然不自由， 但是他因为信主，他就有最大的自由来服侍主、来爱主这样。那一个自由的人，就算在人的标准里面，他很自由，他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嘛。我这两个我们怎么搞不清楚？好，但是他因为信了基督，所以他某程度他是做基督的奴仆，他也不是全然自由。对，所以他是自由又不自由，他在主里头自由的做基督的奴仆，我们可以这样讲。好，所以无论是什么职业，我们知道这职业是出于主的呼召，我们就能够满足于上帝所预备的工作中。透过你的工作，你是在效忠这位上帝。在你的工作，就算遇到困难，就算会有不容易的时候，但是你仍然相信这是上帝的带领，你就是在效忠上帝。好，所以最大的自由不是是不受人奴役，却能透过任何工作，就算你没得选，就算这工作让你很辛苦，你却仍然能够自由的服侍耶稣基督，这是最大的自由。然后也因此，我们不出于我们的私欲轻易的换工作。对，不是说不能换工作，而是说很多时候有人想换工作，其实是出于私欲，这样出于贪婪，或者是出于没有耐心，然后就想轻易的换工作。这样不是说不能换，但这段经文提醒我们，我们要很谨慎的看待我们的工作，因为那是出于主的呼召。好，一样我们引述一些清教徒的话，他说一个在世上工作服侍基督的人，是在上帝的同在中忠实的工作，是一个手上有属天事物的人。即使他是在世上工作，但他手上有属天事物，因而晓得上帝赞同他的道路和工作，使他得安慰。哦，什么东西，他可能发语词吧。让每个基督徒在蒙召的职位上工作时与上帝同行，工作时仰望上帝，在上帝的看顾之下行事，所以等于说是跟上帝互看这样子。对，我们在工作的时候，我们信心的眼睛是仰望上帝，知道他给我们工作的能力，知道他顾念我们，他掌管我们工作的处境，然后我们也知道上帝在看我们，上帝他看顾我们，他也在看我们是否忠心这样子。那个哦可能是他的奖章啦，所以就会比较有情感这样子。好，工作的目的跟选择，工作终极目的到底是什么呢？这个很重要，因为你的目的是什么会决定你怎样选择。好，那基本上对世界人来讲，工作的目的大概就算不是最大，可能也是数一数二，就是为了个人利益这样。但是对基督徒而言，个人的利益其实是最小的次要目标，它可以是一个目标，因为你自己没有顾好，自己都没吃饱，你是怎么帮助别人，怎么服侍别人？所以我们不会说你工作为了糊口饭吃，这太世俗了，这个不对这样。我们包括我们祷告，我们也祈求日用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对，但是我们必须清楚，它不是最重要的目标，甚至它也不是最重要的次要目标，它可以说是最小的次要目标。好，那终极目标是什么呢？就是荣耀上帝，服侍他人。马太福音22:37-39，大家一起念好吗？请。 耶稣对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实也相反，就是要爱人如己。 Okay, 所以我们人生的目标跟上帝的诫命是息息相关的。这样，上帝最在乎的事情就写在他的诫命里面。上帝最在乎的事情，也应该是我们最在乎的事情，就是我们的人生终极目标。所以，上帝最在乎什么？第一，就是我们要全然的爱他，用尽我们的理性、意志、情感，我们的一生，我们的全人来爱他。第二重要的就是爱别人像我们爱自己一样。好，所以我们就算在选择工作，也是以爱神爱人为前提来思考什么样的工作适合我。那很多时候我们在选择工作，我们会想说：“哎呀，上帝，你要我做什么样的工作 ？”OK， 好。那奥古斯丁他讲过一句话，我想非常值得我们学习。他说：“以爱神为前提，然后做你爱做的事。”英文就是 “Love God and do as you please。”对，那这话我认为完全合乎圣经这样子，因为如果你最在乎的、你最爱的对象是上帝，那么你也一定会爱上帝所爱。那上帝要我们爱人，上帝也爱我们身边的人，所以我们一定也会爱身边的人。这样，所以如果我们爱上帝，我们一定会因着爱神爱人去选择我们的工作。那如果你爱神，你也绝对不会选择那一些非合法的工作，这样，因为你知道那一些是违反上帝显明的命令。OK， 所以不要用超自然的印证，要用敬虔的理性来寻求神圣的呼召。你的工作是神圣的呼召，但是不因为它是神圣的呼召，所以你就撇弃你的理性，好像你的理性不是神圣的一样。我们的理性跟敬虔是不冲突的，我们应该用敬虔的理性来寻求神圣的呼召。 让我们了解全本圣经的显明旨意。那我们不做上帝不喜悦的事情，我们追求上帝喜悦的品格。在这样的前提之下，你做什么工作，你都会是一个讨上帝的人。这样子，好，那起码我们可以问这三个问题。第一个，我的能力比较适合做什么工作 ？OK， 这是最基本。对，那上帝呼召你去的地方，上帝就会呼召，上帝就会赐给你那个地方所需要的能力。这样子 ，OK， 当然有些先天，有些是后天。这样。你不能说哦，我想当医生，可是我读不起，也考不上医学院这样子。对，那这可能是做梦这样子。对啊，你不能说我想当传道人，但是我就是不喜欢读圣经，这个可能也是在做梦。对啊，你不能说我想要当教授，但是我就是不想要写论文。你应该会想要写论文，对啊。好，好，你不能说我想要。算了，不要再举例子，你们自己想。第二个，你可以需要问的是，怎样的工作能够让我最大程度的服侍人的需要？你的工作基本上一定会跟人的需要有关。我还想不到什么工作会跟人的需要没有关系。这样，因为如果你的工作跟人的需要没有关系，那么代表不会有人买你的产品啊，你也不会有人付钱给你。那你还要工作吗？对啊，应该所有工作都会跟人的需要有关吧？应该吧？我没有想到什么例外的。对，有需求才有工作，我们工作就是为了服侍别人的需要嘛。对，借着服侍别人来服侍神。好，第三个，怎样的工作，这是荣耀神的部分，尽可能不会让我陷入罪恶和试探。 OK， 那这些我们都没办法绝对的说哪些一定可以，哪些不行，只要它是合法的工作，这些我们需要用敬虔的理性，或者说敬虔的智慧，加上敬虔的圣徒，有智慧的圣徒一起评估这样子。好，所以那但是有举一些例子比较明显的，如果这工作呢使你经常无法主日，或者说你可能主日 OK 啦，但是让你经常无法稳定的读经祷告，而且它又不是那种怜悯关怀的工作，那你要谨慎的考虑，你要换工作或者不要选这个工作这样子。OK， 那为什么会加上后面这句话呢？因为确实有一些工作它是必要的，然后它确实让你没办法稳定主日，可是你做那是可以的。比如说什么呢？ 警察。 对，你礼拜天总是还是要有人抓坏人吧？对啊，那比如说急诊室的医生、医护人员，比如说军人，虽然你们可能觉得军人很废，没什么屁用这样，但是因为那是你在台湾，在以色列的话可能需要这样。对，那对，所以有一些工作，如果他是出于怜悯、关怀、慈善，像社工有时候礼拜天要 stand by， 我觉得是 OK， 因为可能礼拜接到电话的人被家暴，要赶快去安置这样。对啊，这个都需要这样。对，那耶稣对安息日的教导很清楚，就是安息日行善是可以，安息日救命还是害命可以呢？耶稣的回答很清楚，安息日行善是可以，所以他在安息日的时候医治人的病这样子。对，那啊，但是如果你的工作不是这种怜悯关怀，你的工作就是一般那种就是赚钱的，对，那种工作，那让你没办法主日，那主日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不能说主日是可有可无的这样，那这时候你必须考虑换工作，甚至你必须要换工作这样子。OK， 好，那再来第二种，就是使你无法好好照管家庭的工作。对任何一个人来说，只要他有家庭，不管他的熟识的工作是什么，他的家庭是他的 primary calling， 是他最重要、最优先的呼召。当一个好丈夫、好妻子，第一，然后再第二就是当好爸爸、好妈妈。OK， 所以如果有任何一份工作让你没有办法好好照管家庭，那你需要换工作这样。OK， 那可能对你们来说有点远，但也不会太远这样子。对。好，一样，我们来看一些清教徒的洞见。我们生命的主要目的是在蒙召的工作上服侍人，从而侍奉上帝。对，所以他们非常看重的观念就是，服侍人跟服侍神是没有办法切割的这样子。OK， 透过服侍人来服侍神。有人可能会说，难道我们不应该在蒙召的职位上劳动以养家吗？我的回答是，这是必须做的，但不是我们生活的目的。我们生活真正的目的是在服侍人中侍奉上帝。选择可以最大限度侍奉上帝的职业或呼召，不要选择最能致富或最能获得世上荣誉的职业，但要选择那些可以最大限度地做好事，并能尽量远离罪孽的职业。OK， 好，那这边我要补充讲一下，不是说最能致富就是错，也不是说得到世上荣誉就是错这样。意思是说，我们不能够以这个为我们的前提哦，因为这样会被人家看见，一样我可以赚大钱过爽日子，所以我就选择这个工作。对，我们应该想的是，怎么样能够让我最大限度的服侍神，然后逃避罪恶，服侍人这样。如果你有 ABCDE 这五个工作，那这个工作都是合法的，然后也大概不会让你就是太远离神这样子。 对，那 A 工作让你钱赚的最多，对，这时候如果你觉得 OK， 我赚很多钱，我可以让我最大限度来服侍有需要的人 ，OK， 你可以选没有问题，因为这时候你最大的动机是你希望最大的荣耀神服侍人，而不是最大的赚钱让自己爽这样子 ，OK， 好，工作的报酬唯独恩典，好，那请你们考虑这两句话，当然写出来一定有问题，这样。对，但重点是可以想一想问题。某某牧师很忠心爱主，这种话常听见哦。所以上帝也赐福他的孩子有很好的成就。他这种很好的成就，通常是指、他的工作上或赚钱这样子。第二个，某某弟兄很敬虔，也在职场上很认真的传福音，所以上帝赐福他的事业，让他赚很多钱的意思，客户很多。OK， 我们可以想一想这两句话有没有什么问题？这种话很常听见哦，没听见为你感恩这样子，但是很常听见这样。OK， 好。工作勤奋不保证报酬。箴言书十九章二十一节说：“人心多有计谋，唯有耶和华的筹算才能立定。”我相信这是一种常理，这样就是你努力不保证有相对应的收获。对，你们学生考试就知道，谁跟你讲你认真读书就一定会考很好？谁跟你讲你最认真就一定会成绩最好？没有保证嘛，对不对？呀，这都是恩典。好，然后再来反过来讲，得着报酬也不保证，也不必然保证人进钱。你看新闻就知道，那些最逍遥法外、吃香喝辣的人、那些最吃香喝辣的人，常都是最逍遥法外的人。这样子，什么什么王佑贞，什么什么什么胡红酒，什么什么东帝士，那叫什么？你们都没听过东帝士，那什么陈友豪？你们都不知道。陈友豪，他以前东帝士还在说他董事长，然后他就掏空这个公司，对，然后后来就跑去大陆这样子。然后台湾的刑法就有个可恶的二十年条款，就是超过二十年就没办法追溯他了，这样，所以他真的让他超过二十年了。那他在大陆东山再起，吃香喝辣，然后他现在如果回台湾的话，就是警察是没办法抓他的，因为已经超过二十年了。对，他就把公司的钱整个掏空光，然后全部移到大陆，那可以在大陆重新另造另起炉灶这样子。对，就是我这种人，他过得也蛮开心的，当然良心有没有谴责我不知道啊，但起码看起来是很吃香喝辣这样。OK， 所以得着报酬不保证人进钱，我们最多只能说哦，感谢神上帝赐给他这一些，但其中的因果关系其实我们不知道。这样工作的报酬，包括你作为学生你的成绩，还有你未来的成就，都是神的恩典和赏赐，人不配也不能够赚得这样子。对，好，那路加福音十七章九到十节，请大家一起念，请。 这样你们做完一切所吩咐的，我当说我们只是无用的仆人，所做的本是我们应分做的。 Okay. 所以无论你做什么样的工作、你都是上帝的仆人，你是透过服侍人在服侍神。那对上帝而言，我们所做是我们该做的，我们应该谦卑的说我们是无用的仆人，因为其实我们任何的能力、才干、恩赐、意愿、动机都是从上帝来的这样子。对，那很多时候对非基督徒来讲，他们会觉得他们成功是因为他们努力这样。你可以问他的问题，那为什么同样努力你成功别人没成功呢？对啊，那然后别的不讲，为什么你可以努力别人不能努力呢？你觉得你可以努力你比较厉害吗？有些人就是懒散嘛。我的意思是说，你的努力你没有功劳可言，这样最终必须归功于那无始之因，就是上帝他自己，是上帝他自己使我们能够有任何丝毫努力的意愿、动机，还有努力之后能够成功，都出于上帝。 OK， 所以这叫我们基督徒能够谦卑，也归荣耀给神。最大的报酬不是那个报酬，是这个报酬 reward， 不是 revenge， 是属灵的报酬。好，那哥罗西书三二三节一样的经文，这里说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不是给人做，因为你们知道从主那里被得着基业为赏赐，你们所侍奉的乃是乃是主基督。没有，那基友突然想到肯德基啊，我不知道为什么。好，所以新约圣经里面提，好了，不要吵了。我有录音的，我怎么给别人听？圣经里面讲到基业的时候，其实都是指的属灵上讲的，这样就是我们可以成为神的儿女，能够爱神、亲近神、享受神、荣耀神等等这一切的。所以最终我们在地上的工作，我们服侍人讨神喜悦，是要得着就是属灵的基业这样子。对，你也可以说我更多得着基督，我透过服侍基督 我更多得到基督他自己，我更多的享受基督他自己，这样，这是最大的报酬。这样的报酬其实远远比任何人给你的掌声，甚至是别人的需要得到满足，还更令我们欢喜快乐。OK， 好，到目前为止有没有问题 ？No。好，那我继续下去喽。OK， 那我要来谈一下全职服事。这两句话有没有问题？当然有问题，列出来怎么会没问题？好，如果没有特殊呼召，每个人应该待在神的家中全职服事。你有特殊的呼召才出去工作，这样子。这句话是反正我不知道怎么讲，就是你可能会听过这样子。好，那第二个，我不想全职，但上帝呼召我啊，上帝呼召挡不了，所以我不得不全职这样子。第二句话可能更常听见。好，那我们来看圣经里面关于全职呼召的经文，大概就这两段这样子。一个是提摩太前书三章一到七节，这里在讲做监督，监督跟长老是同一回事这样。那或者说牧师都同一回事，是同一个职分，不同的称呼这样。好，那这里提到，如果有人渴慕监督的职分，就是爱慕山公，这话是可信。做监督的必须无可指，做一个妻子的丈夫有节制、纪律、庄重、乐意接待客旅。好，那我就不细念，因为太长了。这样，好，那这两段经文基本上类似，那只是差别在于这里有提到坚守那合乎教义可靠的真道，好使那能够纯正的道理劝勉人，并且能够折服反对人。那这边是说善于教导，那这边我想他可能把善于教导做更一步的延伸，进一步的延伸这样。好，所以简单来说，全职的服事其实它的标准是较高的，它是比较特殊的呼召。所以这跟刚我们所看到那一句话，他说 OK， 那个如果没有特殊的呼召，你应该选择全职服事，我想是相违背的这样子。全职服事，做长老、做监督、做牧师，做属灵的这种在教会里 有特殊的职分的领袖，他在圣经的标准里头是比较特别的。为什么比较特别？因为他的道德品格要求比较高，然后他对圣经真理的了解程度的要求也比较高，这样。但是不代表他比较圣洁哦，都一样，只是标准比较高。OK， 所以任何形式的全职服事，基本上如果是在教会当传道啦、当牧师、当长老，应该要比照就是这里所讲的监督的资格。对，那学院传道会的同工比较特别一点，因为，因为什么呢？因为他不是在教会这样子，因为他不是在教会。对，那圣经里面讲的那种，基本上就是在教会正式受案例的职分，一个 official office 是有正式的受案例这样。但学员的同工基本上就不是正式案例的这样子，虽然我们会称自己，别人称我们传道人。OK， 然后这等一下再讲。好，所以整理出几点。第一个，你必须要渴慕善工，你起码要有这样的意愿跟渴慕。所以刚所讲的那种第二句话说，哦，我一点都不想，但上帝呼召挡不了。我想我会直接跟他说，其实上帝没有呼召你，因为你根本就不想这样。OK， 上帝呼召，上帝一定会给你渴慕，因为经文讲很清楚，渴慕善工。再来第二个，品格上无可指责，虽然不完美，这意思不是叫你完美这样，而是说你在人的面前，就是别人不会觉得你是一个很糟糕的人，起码别人还会觉得你是一个好人，是一个爱神爱人、合乎圣经、nice 的人这样子。就算在非基督徒面前，大家也觉得你是个还不错的人，你是个有爱心的人、愿意舍己的人这样子。也算不完美。第三个，好好照顾管理家庭，爱妻子、爱孩子，教导孩子敬畏顺服神。好，那这点我特别要 murmur 两句。常常我有听到一种这种话，就是说要鼓励人家在教会服事啊，就是说你好好在教会服事，如果你照顾神的家，神就会照顾你的家。这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你多花点时间在教会，家庭不用花那么多时间没关系，反正你好好照顾教会，花时间在教会，上帝就会自己照顾你的家人这样子。但这句话是完完全全的违反圣经，是叫人跌倒，是魔鬼的谎言。因为圣经这里清楚的提到，当监督、当长老资格，首先这里提到要好好管理自己的家事，儿女凡事敬重顺服。人若不知道怎样管理自己，怎能照料神的教会？所以它是反过来的，你要先能够显出你可以好好照管自己的家庭，你才有资格能够去照管神的家、神的教会。对，那如果一个人在自己的家里 的责任代乎职守，让妻子觉得不被看重，孩子也都没有管教、没有顺服、没有爱孩子、陪孩子，其实这样人基本上他没有资格，按照圣经他是没有资格来考虑全职服事的，这样除非他真的悔改、真的成长、真的改变了。 OK， 好，再来第四个，乐意接待客旅。第五个，善教导。 啊，这个意思不是说你一定要博学多闻，而是起码你的信仰是纯正坚定的，然后你有能力用真理来劝勉人，甚至责备人。OK， 再来 F， 不能出信。他说初入教不能做监督，因为怕他骄傲这样子。属灵生命要有一定的成熟度，当然这个我们没办法说你信主一年不够，两年够不够，三年够不够，这种也需要智慧。好，所以小结是全职呼召有特定的圣经标准，是给少数人的特殊呼召，特殊不等于优越。所以如果啊一个人啊他在这些资格上完全都没有达到，他还是可以卖鸡排，他还是可以卖基金这样子，但是他不能当传道人。这些资格都没有达到，他可能还是可以当警察这样子，可以吗？应该可以吧？品格上无可指责，好，有所指责，但起码不会乱开枪，不会呛别人的毒品。就他有一些品格上的缺陷，他还是可以从事很多俗世的职业啦，对吧？就牛肉面店老板，你管他会不会家暴他老婆，反正他煮牛肉面好吃，不会加毒药，这才是重点啊，对不对？对，当然不好这样，但你要拒买我也觉得 OK 这样。对，但我意思是说，当传道人、当监督、长老、执事，他的标准是比较高的这样子。OK， 那上帝呼召全职也一定会吃下渴望，所以如果你没有渴望，你就不用担心了。这样不用没有渴望，还在那边说哦，上帝会不会呼召我？你现在没有渴望，你就不用担心了。好 ，OK， 评估自己是否合适全职服事，你可以问这几个问题，都跟刚这几点相关。第一个，我是不是有热情？花大部分的时间，你醒着的时间可能八成九都要祈祷、传道、造就门徒。你受得了吗？你愿意吗？你有热情吗？没有热情也不是犯罪这样子。但是如果你说你羡慕三公，你必须要回答 yes 这样子。OK。第二个，虽然不完美，但你身边亲近的人，不只是你自己哦，自我感觉良好不够哦。身边亲近的人是否觉得我努力按照圣经爱神爱人？所以为什么学员那个谁啊？我不知道韩家园加入学要申请加入学员的时候有没有找你们帮他写推荐函？啊，对啊，他要没有 ，OK， 好，那所以这个就是要透过身边的人评估你是不是一个合乎圣经，起码基本上合乎圣经爱神爱人的人这样子 ，OK。第三个，如果家庭我的妻子孩子是否感受到我以他们为优先，而不是以我的工作为优先，我是否恒常的管教孩子，打屁股，然后教导孩子敬畏神，教导他真理这样子。第四个，我是否愿意与人分享时间、空间、物质 ，hospitality， 就是。那什么乐意接待客旅这样，接待客旅你怎么能说我不想给你时间，但我乐意接待你？对，你不要来我家住，但我乐意接待你。对，我不想请你吃饭，但我乐意接待你，不太可能嘛。好，第五个，我是否熟悉圣经的主要教义，并且有能力用真理教导造就人？好，那这个是可以后天学习的。你现在觉得你不会没关系，起码你愿意学习，你也正在学习，那么很可能，就是合乎这个标准这样子。再来第六个。老话一句，不要寻求超自然的明确答案。有些人会说：“哦，上帝给我一段经文，全本圣经都是上帝对我们讲话的。”你不应该觉得，对啊，就谁肯为我去啊？这句话上帝对每个人讲啊，不是只有对你讲。为什么你觉得那个就是上帝呼召你这样子？对啊，重点还是用敬虔的理性来寻求神圣的呼召，对啊。还有也不要说什么：“哦，上帝，你让我三次遇到传道人对我讲话，我就相信是这样。”啊，如果两次就不是嘛？对啊，这不能代表什么这样。对，那敬虔理性寻求神圣的呼召。好 ，OK， 这部分有没有问题？关于怎么评估合不合适全职服事？好，听了之后有没有觉得有感动啊？全职服事。好，再来我要讲的是工作与传福音，因为近几年很常强调所谓的职场宣教、职场宣教这样子。对，但是强调过头到一个程度，我会感觉。有时候变成好像工作是次要的，传福音是主要的这样子，那这真的合乎圣经吗？我不太认为这样子。对，那因为从刚的这些讨论里面，我相信你们可以清楚的发现，其实工作本身，俗世的工作本身，只要它是正当的，只要你是为上帝做，它都是圣洁的，是好的，上帝看为好的。所以，我们不应该把工作当作是传福音的手段而已。对，而是工作本身就有它的价值。好，那我们要讨论工作与传福音的关系。首先，上帝的命令不会彼此矛盾。第二个，上帝呼召基督徒去传福音，这是肯定的。有人否定吗？应该不会吧。好，第三个，上帝呼召基督徒在工作上忠心顺服主人，也就是上司这样子。只要你没有被他 fire， 或是你没有 fire 他，你都应该要顺服他。只要他没有叫你违反圣经，你都应该顺服他。再来第四个。上帝没有特别规定什么时候该传福音，没有。因此， 工作期间上司不禁止的时间才能够传福音，例如午餐时间，还有其他你可以想到任何上司没有明确禁止的时间才能够传福音。 OK， 认真工作跟传福音两者一样重要，一样讨上帝喜悦。上班时间优先是做好工作而不是传福音。举个例子，如果你去看医生，医生不好好的给你问诊开药，在那边给你传福音，你觉得怎么样？你会觉得他是个好医生吗？基本上不会这样子。牛肉面老板不好好的帮你做牛肉面，一直跟你说吃牛肉面干什么，要信耶稣。但后对啊之类的。 OK， 所以我的重点很简单，就是工作跟传福音一样重要。工作时间就是好好工作，老板要你工作就是顺服他。上帝没有要你在任何时候都传福音，但上帝却有要你要听老板的话，好好的工作这样。那老板不管你的时间，你才可以传福音这样。 OK， 好，那这样讲一点都不是说传福音不重要，而是说什么时候做什么事情要清楚。我们在职场上，我们的主要呼召不是只有传福音，也包括工作这样子。好，可以应用讨论，待会我们可以彼此分享一下你对于现在工作有什么感受，特别是你在听完今天的信息之前，你对你的工作有什么样的看法感受。在第二个，今天听见真理，任何工作都是神圣呼召，都要反映神的形象，这些真理对你工作上的态度有什么帮助跟影响。好，然后第三个，对全职服事有什么看法。在最后一个，就为彼此学习祷告，求助帮助我们在工作中更喜乐中心的来服事。好，最后问有没有问题，请说。 前面几页有讲到 在讲什么？圣洁吗？还呼召？ 有在前面，圣洁。说到神是什么样的神？那一个？ 哦哦。 两三，啊，下一个，这个。 滚轮坏掉了啦！对不起，滚轮坏掉了。 对。然后就是那个神的形象、智慧、能力啊，什么都没问题。但自给自足的部分，因为自给自足，感觉这个词就是自己供给给自己。好像是自己满足，那既然有供给才会满足，就表示好像是他需要什么东西才会达到满足。 你说上帝他自己吗？ 对啊，就感觉自己始终缺乏一个，就是他已经是完全满足，不需要任何的供给来满足他自己。 三个位格之间彼此满足， 就是那个自己，就是有那个供给，就表示有需求，有需求就表示会有欠缺。 我的好，我可以了解你的意思。对，如果你用英文来表达的话。就是 self-sustaining 这样子。对，可能我用自给自足这个中文不太好，这样应该就是，我也不知道怎么讲。什么？ 好惊讶！ 你惊讶什么？ 所以是什么？ self-sustaining， 我听不懂这个。 上帝的存在，不需要任何其他的存在来支撑他的存在，他自我， 自由拥有 啦，你可以这么说，自由拥有。对，但是我不想用自由拥有，是因为我们人不可能自由拥有，不是我们人可以像的这样子。对，但是自给自足可能比较像这样。OK， but anyway， 你知道我的意思就好了。对啊，好 ，OK， 谢谢你。Sustain 可以懂，还说。 那个为什么上午我的妈妈要把他先给神，这样居然就是把他带到圣殿里面当？当那个祭司养的小孩不一定特别圣洁，然后这样子。这就好像有些奶奶会把自己的孙子过继给 观音。哦，对。过继给就是一些那个民间想的事。 你不为什么他妈要特别把他就是让他当？ 把他献上当一个爱主的人。 嗯哼。 把他献上。 当然他一定是，但是只是他在这爱主的生命中，他选择就是把他儿子，让他儿子透过当上帝的那个祭司来爱主这样子。 因为看着我会觉得这样的这样看整段经文感觉就是当神职人比较圣 经。然后你们觉得呢？很好的问题。 选择，就是同一个问题啊，为什么？就刚刚有一个问题不是问说， 就是 要把小孩献上给神， 嗯、 对对、嗯，然后这其实， 嗯， 当传道人不一定比较圣洁，当卖牛肉面的也很圣洁，这样， 嗯， 可是为什么撒母耳的妈妈会把撒母耳献给神当神职人员？ 简单回答就是太有感动了， 就这样。 嗯， 就我觉得，就我想象他的情境，我觉得就是他一直没有孩子，所以当神愿意给的时候，他也愿意把这个孩子，因为你要还给他，就是说、 嗯、 你给我，但是我知道这个孩子还是不会给你，这样那种感觉。 对，但这样的逻辑也适用于任何其他的那个。 我觉得不太一样，如果有类似的感动。 嗯， 没有带在身边养， 没有带在身边养。 我觉得那是很不一样。 或许这是一个关键。 投生子哎，然后他没有带在身边养，他就是很愿意。 嗯 的那个，我觉得那段经文我看到主要是他妈妈看见，就是明白这是上帝的儿子，让我想到亚伯拉罕也把他的儿子献上是一样的意思，就等于说把这个儿子从他的生命当中抽开来了，没有了。 嗯哼。或许可能付比较大的代价吧，是。 对啊，我觉得这个代价相对付的是更大的。 嗯。 有没有比较圣洁？ 我是没有看出这个 啦。当然，旧约里头的先知这些就是特别被上帝分别为圣，但是呢，是在某个角度上，他是被上帝分别为圣。对，就讨上帝喜悦而言，他们都是圣洁的，都是讨上帝喜悦。但是就。 就像对全职传道有更特殊的一些， 就是特别啦，对，应该是特别。 但是他们所做的都是一样，荣耀神是上帝喜悦的， 嗯， 只不过就是他们在对于就是线上全职或当祭司这种有更高的要求， 品格上当然有更高的要求啊，对啊。但是旧约你看那些人败类，那些有些败类也是当祭司，然后被上帝干掉，也是有啊，对啊，就是他是比较特别的，我们可以说他特别。但是不会说他是比较好的样子，对啊。那撒母耳，那 Wolf 我觉得，对啊，就是付比较大代价，我可以，我觉得可以同意这个。嗯。 有讲的有懂。 嗯哼。 但是我一直在 误会啊。误会哦。哦、OK， 觉得线上当传道人比较。OK， 但其实没有这样。对啊。嗯，你当传道人也可以当得很误会、很败坏。对啊，也是啊。昨天我才看到一个新闻，很惊讶，就是反正有一个苏格兰的牧师，然后他教导什么东西都很纯正啊，很保守这样，但是他被指控跟教会七个姐妹外遇这样子，他老婆控告他，然后他就自杀了这样子，对啊，就上吊自杀了，所以知道对啊，我的意思说，我们都需要信靠上帝，对啊。好，有没有别的问题？好，没有，那我们来祷告，然后待会分组。OK。主啊，感谢你让我们今天可以一起来学习，就是我们在俗世日常花最多时间的工作，到底对你而言的意义是什么？主啊，谢谢你，你没有轻看任何一项正当而且是为着你而做的工作。在人的眼中，即使看起来再微不足道，甚至世人看为羞辱的工作，只要是正当的，只要是为着你，也是为着爱人而做的，你都喜悦，你都纪念，求你就帮助我们，无论现在我们读什么系，无论未来我们出哪里工作，我们现在对自己的正大的学生生涯满不满意，都帮助我们可以明白这是你的呼召，那你要我们在其中，反映你的形象。因此，我们就欢喜快乐。谢谢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好，那怎么分组呢？今天不用流量传统，今天就世俗传统。对。